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的中国摇滚榜特别节目《摇滚碟中谍》。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那说到斯琴格日乐呢，这个名字在内地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短发蓬蓬的他呢，拿着一个可爱的小被子，是人们对他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随着山歌好比春江水、故乡、别让我猜等单曲频繁地出现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早期的斯琴格日乐呢，也成为了乐队里最受注目的亮点。 哎，原本呢，斯琴格日乐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型歌手兼贝斯，他也拥有丰富的乐队和舞台演出的经验，他声音感性并且有质感，还有演唱蒙古长调和高音的嗓音特色，无论是动还是静，斯琴格日乐都很动人。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的双重个性，形成了他独有的如同精灵般的生动气质。 没错，那如今呢，凭借专辑《之遥》获得各种奖项，并且被誉为中国格莱美音乐奖首届唱功委音乐奖 CMA 最佳民歌民间演唱的独立音乐制作人斯琴格日乐呢，依旧亲自担任《之遥二》的音乐制作、监制、编曲、设计以及演唱等一系列工作。那这张少数民族音乐专辑呢，收录了来自蒙古族、藏族、满族、傈僳族、彝族以及台湾卢凯部落地区的十首少数民族古老歌谣。如同之遥一一样，斯琴格日乐呢依旧在坚持各少数民族母语演唱的基础上，继续将音乐性、律动性作为主打的艺术性专辑。 哎，之前刚发行之遥的时候呢，斯琴格日乐老师呢就曾经来到过我们中国摇滚榜做客，很高兴在这次之遥二的首发期间呢，斯琴格日乐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很荣幸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面对面和大家分享与揭秘了这张之遥二在制作期间的更多幕后故事，广大的乐迷可以自行搜索往期的节目来进行观看哟。 OK，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斯琴格日乐老师的新歌以及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马上一起来收听节目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受，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 OK， 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碟中谍，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我看见有人说啊，发现了一个现象，国内呢从前做摇滚的，现在很多都转型做起了和他们截然不同的音乐，有些人禅修，有些人主流，有些人另类，有些人啊干脆深入到民间艺人的行列当中去。那斯琴格日乐呢就是一个例子。最近几年呢，他一直在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研究，将那些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民间音乐呢，用他自己的想法重新编曲，做成了有特点、有人文性的独立音乐。 嗯，那这些音乐呢，也归类成为了之遥系列，现在已经出了两张专辑了。从之遥开始，我感觉斯琴格日乐老师的唱法与以往相比呢，有所改善，他的嘶吼少了很多，然后用柔和的假声代替，这样其实对嗓子的损伤也减少了很多。 没错，那这一次呢，斯琴格日乐概念系列专辑《之遥》二的首支单曲是一首满族摇篮曲，它选自我们中国满族的民谣，斯琴格日乐以满语演绎，保留了传统的意味，又在编曲时融合了现代的律动和古老的马头琴演奏方式，让这首满族摇篮曲变得新颖好听又不失韵味。那下面呢，我们就把这首满族摇篮曲先行带给大家。 的主旨是快乐，从北边的兴安岭到南边的台湾纳鲁湾，从科尔沁大草原到云贵高原，从天山脚下到大凉山，不同的少数民族共同的饮酒作乐，一样的看到远方的客人会热情的招呼你留下来，也有割不断的思念家乡和亲情的眷恋。 没错，他们的生活是简单的，但他们也害怕孤独，在生存的孤独中，大家都在寻求希望和现实的焦点，他们将情绪唱成歌，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织谣编织古老的歌谣，这就是斯琴格日乐对自己概念系列专辑的诠释。这回织谣二一共收录了10首少数民族的古老歌谣，而斯琴格日乐老师呢，坚持每一首都要用当地少数民族的母语演唱。 是的，那在音乐方面呢，织谣二运用到了更多更全面的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加以融合以后呢，形成了斯琴格日乐独有的带有织谣风的世界音乐风格。所以说啊，对于这个系列来说，融合就是最突出的特点。 OK， 那下面一首达古拉为大家送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妙的声音好像风中的种子，随着马蹄声播撒在走过的路上，开出简单又零星的小花来。美好的东西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简单的东西。 哎，说得太好了。那斯琴格日乐老师对于编曲的精准呢，也在他的作品里体现得很完整，每一种乐器每一个音他都要做到精益求精。在他的编曲里呢，我们发现他学习到了很多西方乡村音乐的手法，和弦很独特，有不少是爵士里用到的七和弦九和弦。那有人说他会把吉他弹得和美国班卓琴很像，将马头琴拉出了小提琴的感觉。 是的，你说的没错哈。那这在别人的音乐里，或许我会因为这种模仿而反感，但斯琴格日乐这样的编曲呢，反而让我觉得他们是把世界上很多的乡村音乐请到了少数民族的家门口，大家一起来喝酒唱歌，这样哈，都是一家人，所以呢如此的相似。 嗯，蒙古族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一首酒歌，这种温柔清亮的声线虽然没有传统酒歌那样的豪放，但它同样赋予了音乐一种酒后微醺的感觉，让人感受到歌者心中的那份柔情。那马上呢，我们就把这首来自斯琴格日乐演绎的酒歌带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吧。 洁白的烟火。在之遥一中，维吾尔族律动和蒙古族民歌的融合，非洲律动和普米族民歌的融合，还是在之遥二里，傈僳族民歌与西方管弦乐器爵士乐的完美融合，这些新的音乐元素通过斯琴格日乐的重新编曲，原版母语演绎出来，都会让人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那我们来细看之遥二的封面，和之遥一一样，依然是来自斯琴格日乐亲手编织的毛线手工织品，但不同的是呢，这次的封面不仅是单件的个体，而是由多个不同织品摆在一起形成的。那其实这种冲撞视觉的五彩斑斓和交织融合呢，也正是斯琴格日乐所要表达的内涵。 是呀，每一个民族的歌谣就如同五彩冲撞的个体，当它们融合在一起，就会变成全新的音乐。那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首来自斯琴格日乐老师的歌曲《独树》。如果听到这首歌的你有什么想法想要表达出来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哟。老师本人呢，最初毕业于舞蹈专业，后来成为了贝斯手、歌手，如今呢是成为了独立音乐制作人。这些每一个独立身份的个体，都成就了今日斯琴格日乐这个整体。正是因为这些经历过的个体，造就了他独特精神底蕴和音乐魅力。 我特别赞同你说的这一点。那其实从之遥系列开始筹备呢，斯琴格日乐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交给了自己的音乐。每一首民歌母语的发音、编曲手段、情感和器乐运用，可以说斯琴格日乐呢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当中，也投入到了自己最爱的音乐事业中。 嗯，那了解他的人呢都会说，斯琴格日乐对于音乐的热爱已经达到了极致认真又狂热的地步，但懂的人就会明白，能够这样专注地钻研一样自己极度热爱的事物，其实是很幸福的。 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带来一首斯琴格日乐的小路，我们一起来收听。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不知道喜欢斯琴格日乐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微博博文，你会发现不知从何时起，那个在舞台上硬朗狂野唱着摇滚的斯琴格日乐已经变得如此的内敛和文艺。从几日一更新的诗句到带有强烈文艺气息的配图呢，斯琴格日乐已经把自己的生活感受、点滴领悟都用自己的文艺方式表达了出来，可以说非常的了不起。 他的表达呢是一种内敛，却又让你或者深思，或者是茅塞顿开，或者是发现端倪有趣的感受。这正是如今的音乐人、歌者、诗人等等各种身份相互转换的自由的文艺青年斯琴格日乐老师想表达出的自我。 其实你说的这一类人都具有特别鲜明的个性特点。那斯琴格日乐呢，在蒙语里是智慧之光的意思。他从少时就有着一种质朴天成的灵气，无论是从血脉中喷张出来的激情和人性的力量，还是从音乐中流淌出来的如同草原般宽阔的憧憬和理想，都是和谐自然、合情合理的。 哎，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必须要重温一下斯琴格日乐老师的经典作品《山歌好比春江水》，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对这首歌已经是非常熟悉了。那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那一个摇滚歌手蜕变成独立民族音乐人，让人觉得是返璞归真。那现在呢，很多当年的摇滚人都老了，他们变得开阔了，也平静了。不过不管怎样，都是回归初心的一种方式。 智瑶把音乐编织成了美丽的壮锦，它让音乐不再只是表演。斯琴格日乐曾经经历过音乐人生的迷失，而他现在呢，是快乐的唱着歌儿的人，唱着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他用这种执着和认真的态度造就了自己的音乐理念，造就了知遥这个成功的概念系列专辑。 没错，那所以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静下心来好好欣赏呢？希望通过今天的歌曲分享，大家会喜欢斯琴格日乐老师的知遥二全新专辑。 OK， 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好了，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源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靠在门口的男人惨白着脸躺在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呼吸机发出了扑哧扑哧的响声，好像这是他生命唯一的存在证明。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从体型上看应该很壮，尽管皮肤有些浮肿，却意外地显得消瘦，好像一块肥皂从内部开始被消耗，原本圆润的轮廓随时都有可能塌陷，显得岌岌可危。他闭着眼睛，并没有因为有人进来就睁开，反而微微撇过头，好像只是昏睡中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但是徐志毅知道，这场旷日持久的与病毒的拉锯战已经让他虚弱的连睁开眼睛对自身的状况保持清醒的关注也做不到了。最里面的一张床上是苍白消瘦、面颊凹陷下去的妈妈，这分明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性，她的身体微微缩着，戴着呼吸面罩的嘴唇微张，眼角正无意识地淌着眼泪，两颊旁边的辫发已经被泪水打湿了。即便被注射了镇定剂，梦里面想必也在继续哀哀痛哭吧。主治医生老吴向徐志毅介绍，病人的样本通过甲型流感通用延误检测显示为阳性，但现在的几种甲流亚型的没有对上号，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亚型，加上小女孩全家都接触过死亡的病鸟，医生们揣测这可能是禽流感，所以医生们用了治疗禽流感的药物。虽然已经整整一周了，病人的病情也一直反复，但总算还是控制住了，没有一味的恶化下去，连最初的高烧也挺过了。而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接触病人一周后也没有人被传染，证明这种病毒的传染性也和已有的禽流感病毒一样，是通过鸟类传染给人类的。介绍到这里，老吴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全副武装的徐之仪。徐志仪没有理睬他眼中的戏谑，仔细地查看了病历，又询问了很多细节。那小女孩是怎么回事？他有些不放心地追问道。孩子太小，被感染的时间太长，送到医院时已经呼吸衰竭了。之前这家人已经到医院看过病了，可是医生们都当普通的流感病毒在治疗，结果给耽误了。要不是因为小女孩呼吸出现衰竭，肺部照片也出现了白斑，就算一家三口都感冒了，我也会以为是普通的流感，谁能想到是禽流感呢？徐志仪点点头，流感症状一开始都差不多，全家一起感冒也属常事。不是他们之间相互感染的？徐志仪最后确认。孩子的爸爸说，是小姑娘捡了一只病鸟，没两天鸟就死了，5天之后家里人就陆续开始发烧，所以他们都有与病鸟的接触，可以排除是彼此传染。徐志毅又提出想要提取病人的血清或者痰液自己带回实验室。主治医生手一摊，你有卫生部门的介绍信吗？我们院办同意了吗？连一旁的陆成脸色都难看了起来，徐志毅不好再坚持。一出医院，徐志仪便打电话给沈四，告诉他病人一切正常，他没有搞到血清，所以无法分离出病毒来做进一步的判断。虽然小女孩死了，但是她的父母目前按照禽流感症状用药可以控制，应该不是传染性极强的超级病毒。当天晚上，徐志仪便和方恒返回上海。志仪，你白跑了一趟。方恒在飞机上有些替徐志仪担心。我本来就做好了白跑一趟的准备。那你为什么要来啊？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原本以为怎么也要费力折腾一番， 没想到病人一切正常，反而省事了，倒是拖累了你。徐世仪轻松地吐了口气。你最近很缺钱？做实验就没有不缺钱的。徐世仪皱起鼻子，下巴从左向右画出了一道弧线。尽管他已经29岁，但是在方恒的眼中，他又像突然回到了5岁初见徐志怡时的模样。他便不再追问，挂断徐志怡的电话，沈四便立刻向玉园氏汇报。经过前患仪式之后，尽管心中仍有警惕，但是沈四已经对玉园师的本事心悦诚服。最迟一个星期疫情就会恶化，一切都会按照预测的发展。预言师隔了半天才回复邮件。除了徐志怡，就没有别人能做得到吗？沈思不甘心。只有他。预言师的回话不容置疑。沈思只能加紧拿捏投资方。第二天一大早，徐志怡刚一起床便接到了制片人王蒙的电话，表示他会代表电影《夜行》的剧组来和他谈赞助的事情。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徐志怡快刀斩乱麻，当即要求对方2个小时后在院办见面。为了避嫌，也为了省事，他特意拉上了生物学院的院长王院长。志怡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本事，能从娱乐圈圈钱。王院长对嘴里自带小李飞刀、出口就能伤人的徐志怡刮目相看。他一直以为徐志怡的脑袋都用来长智商了，情商跌破底线也值得原谅，也就是凑巧。徐志怡含糊着解释。有了处事圆滑的王院长助力，事情麻利又愉快地决定了下来。临走时，王蒙与徐志怡握了握手，徐志怡礼貌性地接受了，然后不等对方离开便掏出了消毒液在手上搓了起来。王蒙像被人当场抽了一记耳光，脸上的肌肉都抽搐了起来。王院长连忙悄声在王蒙的身后解释，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你们找他做顾问简直太有眼光了，简直就是角色原型啊。王蒙深表认同。原本他私底下也曾偷偷地想过，沈思与这位年轻的女科学家之间到底有什么猫腻，会令沈思这样的人肯出头来替他拉赞助。然而以你的八卦之火还没有燃旺，徐志怡乏味的着装、倨傲的长相、冷硬的表情、沉默寡言的态度，就让他什么揣测都被浇灭了。除非忙了心智，整日被美女包围的沈四才会看上这个如同珠穆朗玛峰上的石头一样的女人，而且还有病，他狠狠地想。三天后，剧组赞助病毒实验室的新闻发布会就顺利举行了。徐志怡事先与王院长达成了一致，由王院长应对新闻媒体，他只负责带沈四和一个摄像师进实验室参观。参观实验室，徐志怡一开始是强烈抵制的，因为病毒实验室是不允许没有经过严格培训的人进入的。但是投资方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拍摄实验室，毕竟这是国内最高规格的 P4 实验室，具有新闻炒作的价值，也足够引起民众的猎奇心理。于是徐志怡妥协，只允许一名摄像师代表进入拍摄。为了以防万一，病毒实验室里的14名研究员提前终止了所有进行的病毒实验，将病毒都按照最高规格隔离存放在了菌毒种保存室里，以避免任何泄露情况出现。另一个强烈抵制的人是周文，他本来就对投资方莫名其妙替沈四找了一个神经兮兮的女顾问表示反感，现在为了宣传又让沈四进入那个飘满了致命病毒的实验室里，他更觉得惴惴不安。但是当沈四挑眉看向周文说道，你觉得那个实验室还能躲过娱乐圈的流言？周文也只能咬牙忍了，他隐隐觉得事情从什么地方开始失控了。下午1点， P4 实验室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教职工甚至教员家属全部围成了一个包围圈，闪光灯、镁光灯噼里啪啦地闪烁不停，将白昼冷光晴天霹雳演绎到了极致。不断的尖叫推搡的包围圈中站着沈四和媒体记者， 造型师替沈四做好了最后的整理，沈四便对着镜头按照徐志怡替他准备好的解说词开始介绍。这次剧组赞助的这个实验室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建设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适用于对人体具有高度危险性，通过气溶胶途径传播或传播途径不明，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案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的研究。全球呢，只有少数的发达国家拥有这类装置。目前呢，这家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就有人们闻风丧胆的埃博拉病毒和 SARS。 沈四一共说了三次，总算把整段拗口至极的解说词顺溜地说完了。他偏过头对低调地站在一旁的徐志怡说，下次请写点大家都能听懂的。听不懂纯属智商问题吧，这已经是最通俗易懂的解释了。徐志怡摊开手一副为难的样子，给我留点面子。沈思小声嘀咕着，你的面子够帅了，只是脑子不够用。徐志怡含笑地在沈思的耳边低语，然后与工作人员一起鼓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摄像师小刘扛着摄像机跟随在沈四与徐志怡的后面，进入了神秘的传说中只要泄露一点空气就会令人暴毙的 peace。 摄像师小刘有些忐忑，扛着摄像机的肩头有些发抖，在踏进实验室大门的瞬间，他觉得连膝盖都突然。实验室里面都是单向气流，一直保持负压的状态，里面的东西不能出来，只有外面的东西有可能进去，就像是一个封闭的潘多拉盒子。徐志怡看出摄像师有点紧张，连忙在一旁轻声地介绍，所以你不用害怕，就算里面的人都死光了，病毒也没有办法泄露出来，连防护服刮破一毫米也会拉响警报的。摄像师闻言背心硬生生地憋出了一层冷汗。进入大楼之后，在工作人员的严苛协助之下，经过层层的消毒、沐浴、反复更衣、缓冲，终于在半个小时之后，摄像师小刘和沈四才换上了隔离正压防护服，头部连着透明的充气罩，下端连接着蓝色的呼吸带，呼吸带的另一端悬挂在屋顶的管道上，看起来有点像进入了外太空的宇航员。经过严格消毒的摄像机也被透明的塑料罩罩了起来，拍摄的画面像蒙了一层轻雾。沈思看着站在他对面的摄像师，拢在防护服里的他笨重的像一个被烤制的充分起酥发泡的大白馒头，但是徐之仪却动作轻盈自如，像是漫步在没有引力的月球上。很快在徐志怡的带领下，他们进入了大楼的核心区，穿梭在一台台巨大的微微轰鸣的机器中，银色、白色、黑色、灰色的仪器色彩单调，灰扑扑的却很冷冽理智，正是徐志怡日常爱穿的颜色。他从容的一台接着一台的介绍着，像国王检阅着他的军队。沈四突然想起了徐志怡那句轻飘飘的话，200万还不够我买一台微阵列芯片扫描仪。沈思特意在徐志怡介绍到这台其貌不扬的看起来像老式电脑主机的设备时仔细打量了一番，实在看不懂它到底贵在什么地方。原来徐志怡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用金钱堆积起来的科学世界里，难怪他对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一只 LV 的包包可能只够他买手中的一个封闭用的罐子，这里连最便宜的一夜枪也要1-2000元一支。女人们疯狂追求的奢侈品对于她来说根本无法激起她的虚荣心。逛到细胞实验室时，正好有一个女研究员在里面做实验，那个憋窄的终日不见阳光的幽暗如同禁闭室一般的仓房里，白色的身影显得特别孤单。那人在操镜台前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什么，连有人站在3尺开外向里打望他都浑然不觉，好像整个人虽然坐在这里，但是灵魂已经去了显微镜那个微观世界里。沈思突然觉得那人有些眼熟，抬头看了徐志怡一眼，小声示意道，这人好面熟，是你那个爱多管闲事的邻居。嗯，这不是你的实验室吗？他有一个项目也涉及到致命病毒，徐之仪温声地说道。沈四抬头深深望了一眼徐之仪， 突然间，那个晦暗的操镜台前的人变成了徐志怡寂寥的身影。徐志怡，你一天耗在这里的时间有多少？看情况吧，少的时候七八个小时，多的时候几天吧。徐志怡轻描淡写的反问，怎么你想进去试试？待久了不会得幽闭恐惧症吗？摄像师突然问道，他有点被这个压抑的小隔间吓到了。只要你的心不关起来，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禁闭你。徐志怡神秘的一笑，摄像师只觉得他答非所问，实在难以琢磨。沈四却深以为然。参观动物实验室的时候，沈四浑身的鸡皮疙瘩都造反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铁笼子里全都是实验用的小鼠和兔子，少说也有一两百只。人走到面前，他们就用那幽森的圆眼睛瞪着你，看得人的心脏忍不住发颤。即使他不用呼吸实验室里的空气，他也能够感觉到那种可怕的濒死的气息，夹杂着动物粪便的腥臭味。难怪徐志怡随时消毒液不离手，如果是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也会不会想要随时喷一喷呢？仿佛看透了沈四心中所想，徐志怡淡淡地说，别嫌弃，这些动物可比你们人类干净多了，每一只都经过严格的消毒处理，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清理打扫，多数人还做不到一日洗两次澡呢。摄影师听得浑身一抖，什么叫你们人类？难道他徐志怡不是人类吗？我其实一直是反对动物实验的，人类并不比一只小鼠高级多少，都是脊椎动物而已。但是科学进步的代价必须让我们变得无情，在我的实验中，我尽量做好前期的准备，减少动物无谓的牺牲，希望若干年以后，人类可以不用再用动物进行实验。待参观到动物解剖室的时候，正好遇到冯令达和任菲菲带着四名研究生在给小鼠的心脏采血。若不是因为病毒都被关起来，所有的实验都终止了，研究生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安全等级如此严密的实验室的。这里只对徐志怡的核心团队开放。但既然有机会，徐志怡还是很大方地答应了学生们的申请，让他们到 P4 实验室感受一下。见到他们，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小刘忙趁机上前采访。在镜头面前，任菲菲显得特别的活泼，主动上前介绍情况，还不时地偷瞄着沈四。尽管沈四也被困在那个臃肿的防护服里，头上也罩着一个可笑的透明罩子，但是他英俊的脸、挺拔的身体，令那身滑稽的服装显得特别的英武肃穆。冯令达这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的神秘男人竟然是眼前这位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原来啊，不是自己的导师谈恋爱了，而是在拉赞助啊。下次再有人说他的偶像情商低，他就可以反驳了。情商低怎么可能从大明星的身上刮到钱呢？这时一名正在给小鼠执行安乐死的研究生对着镜头有些紧张，一时用力过猛，本该只压断颈椎的手将小鼠的头给扯了下来，血喷了一台子，被徐志怡狠狠地骂了一顿。他很郑重地对那个大男生说，下手这么重，以后怎么交女朋友？温柔懂不懂？对待每一只为实验献身的动物都要像对自己的爱人一样。有人笑出了声，而那个男生脸色惨白，被训得唯唯诺诺，只懂得点头。摄像师的脊背上还没干的冷汗又冒了出来，默默地腹诽着，这还不如采访崇明养猪场200头猪一夜暴毙的事儿呢。那男生重新抓起了一只小鼠，用手在他的脊背上反复地拉拨着，铅笔一压，小鼠发出吱的一声惨叫，痛苦挣扎了起来。电光火石之间，徐志怡已经抓住那小鼠的尾巴尖，手臂舒展开一抡，一道白光闪过，啪的一声，肉体与金属碰撞发出极其细微的一声脆响。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一切已经结束了。小鼠已经被徐志怡平放在了银色的解剖台上，小小的头耷拉着，无声无息，平静地死了。 原来刚才他抡起小鼠一甩，精准地让小鼠的颈椎磕在了解剖台的桌沿上。在 0.01 秒的时间里，小鼠还来不及感受到任何痛苦，甚至来不及紧张不安，就已经平静地死去。连以前见过徐志怡做解剖实验的冯令达等人都惊呆了，这利落精准的身手要重复多少次才能如此的精准无误呢？徐志怡偏头对学生们说，其实这才是减少小鼠临死前恐惧的最好方法，也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不过我不建议你们学，如果失误就更残忍了。对待每一只小鼠要像对待爱人。摄影师的脑子里回想着徐志怡的话，张大了嘴，震惊地看着他，这动作快到连镜头都无法捕捉，太可怕了。徐志怡回头瞪了他一眼，可怕？难道要笨手笨脚慢慢吞吞地将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折磨一番再处死他们才叫仁慈？换作你，你是想要速战速决还是受尽折磨再死？摄影师咽了口口水，回头看了一下同样深陷在震惊中的沈四，想到沈四还要请这位冷面女科学家做顾问，他不由得在心里替沈四默哀。然而此刻沈四看着眼前镇定自若到近乎冷酷的徐之仪，原本因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焦虑不安的心突然妥帖了，面对厄运的恐惧也消失了。他一点不觉得这样的徐之仪可怕，相反，他很想狠狠地抱抱他，然后对他说，我的命就交给你罩着了。徐之仪在他的实验王国里是这样的权威、冷静、从容、投入、热情和克制，却不失怜悯与尊重，让沈思不由自主地相信预言师所说的那句只有他。是的，只有徐之仪能够力挽狂澜，只有他能够战胜即将毁灭几千万人的瘟疫。沈思第一次在预言师描述的人间地狱里看见了希望。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